太多的泪水，轻轻掩去我天空。是你洁白的温柔，我不知什么是爱，往往是心中的空白，我不知什么是爱，什么是过去和未来。洒在我胸口，从我清晨走过，是你不知名的爱恋。你太多的泪水，轻轻掩去我天空。是你洁白的温柔，我不知什么是爱，往往是心中的空白，我不知什么是爱，什么是过去和未来。我不知什么是爱，往往是心中的空白，我不知什么是爱，什么是过去和未来。 为什么伤害好心人总是很容易呢？网络上的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同，这并不意味着善良错了，而是多数的时候伤害好心人几乎不要付出代价。所以真正的好心与善意都应该恰到好处，有边界也有分寸。就像电影《教父》里说的，没有边界的心软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，毫无原则的仁慈只会让对方为所欲为。 尽在不言中。

过的伤，所有流过的泪，我的爱，请全部带走。 是谁在敲打我着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 记忆中的声音，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岁月留声机。 1978年，齐豫推出了他个人的首张专辑《橄榄树》。在当时，齐豫得天独厚的嗓音、独特的诠释方式，都表现出了与市场流行截然不同的艺术气息。这样一首歌曲记录了许多人的初恋、青春与理想，也许这就是人们喜欢老歌的原因吧。每当唱起这首歌，当时的情境、当时的人就像电影一样，一幕幕的在心中回放。一首歌曲、一段记忆，也许你迷恋的一首歌，你一唱就是一辈子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为什么流浪，流浪远方，流浪，为了天空 空。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这一晚也重要，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，话题尽了也不紧要，问我至凄冷的心宵，繁华闹市灯光普照，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，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，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，全城为我花光肯定，繁华盛世逐反手报警，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，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，烟花会谢，笙歌会停，显得这故事尾声。 善良是很珍贵的，但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，那就是软弱。如果善良用到错误的人身上，它可能就是厄运。生而为人当然要善良，但你的善良应该足够高级。所谓高级，就是不能没有原则和边界，你的善良不能随意送给任何人。所谓高级，就是应该追求涟漪效应，让善意相传，而不是单纯的帮助然后就草草了事。 在心中

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旅行者。 欢迎收听969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说到的重庆的古镇，几乎的所有人都会先想到瓷器口。瓷器口古镇古香古色，有文艺多情，是重庆古城的缩影和象征。可是除了瓷器口，重庆还有很多自然气息更加浓郁的古镇，古朴之中透露着灵气。七头古镇最为引人注目的景点要数云梯街。云梯街垂直长江，呈龙形向上，共有113个台阶，1124步青石阶。从长江的边上向上仰望，好像一块云梯直插苍天。宁长古镇依山傍水，风景清幽秀丽，民风古朴，也是了我国早期的致远地之一。宁长古镇的建筑多为斜木支撑的吊脚楼，临河而建，古香古色，别有一番风味。走马古镇的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，早在明代中叶走马便有驿站，来往的行人把各种新鲜的事物带到了走马古镇。铺满青石的老街，古旧斑驳的老宅，斜倚门框的老人，原汁原味的古镇风貌不输江南古镇。唐河这座古朴苍劲的小镇有着迷人的古建筑文化，朴实无华的民族民风，风光如画的景色。唐河古镇虽小，却是异常的宁静，满足城市人对古镇的那种期盼。龙潭古镇是一个养在深闺无人时的景区，没有任何商业运作和商业氛围，是一个呢清朝时期以院落为主的建筑群，古朴幽静，在这里光线一寸寸的挪移，停下来静下来，仿佛能感受到时间的抚摸。丰盛古镇的地势比较高，还没有开发，保持了原有的风貌，慢慢的走在青石老街上也是最舒服的事情。而重庆的龙兴古镇有寺庙、祠堂、老街等典型的建筑，仿佛穿越回那个年代。古镇只是在城区的一部分，人不多，都是当地的居民，纯正的老宅，没有太多的粉饰。重庆的古镇可谓是多到数不胜数，2018年就在这些古镇中虚度时光吧。今天969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

么？当我想你的时候，谁听我诉说？ 每个月组织一两次朋友间的聚会，见几个很久没见的朋友，做一两件没做过的事情，去些没去过的地方，每半年找机会去一个自己没去过的国家。当然没有小目标时赚钱也是一种，考一个证书也是一种，考个学历也没有问题。总之人不能没有目标，不是说你这辈子一定要成就点什么，而是你要学会给生命一点期待，一点意义。

枕边是我的泪，惊醒沉睡中的梦，忧伤沾满我的眼，所有昨日说过的誓言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想要一个人静一静，听听好的音乐吗？现在是晚上10点钟，我是赵薇。 每一首歌 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。